我也唱 啊。 我唱什么？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啊，会的是不少啊。 啊，唱啊。 唱不了。 怎么？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你这什么记性呢？这是 啊，我这人就这毛病，就怕生气。 啊，没关系。 啊， 你不唱也没关系。 我不能，我就走。 哎，别走 啊！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你有好的？ 当然了，唱个好的，哎、 唱好的， 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 我告诉告诉他， 哎， 啊，不是，你呀、啊，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点，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好，听你唱、啊，听你唱一段，来唱啊， 好的啊， 听着啊， 你得细耳恭听，啊。 戴帽升高虎皮中桥， 哎，不错吧？ 金钩挂玉装满镖，鞭打绣球把围腰，靴里松弹，把梨花招，玉狮子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乌有杂毛，噔噔噔噔噔。 好了好了，别谈了，说来说来说来， 不客气不客气。 哎呀，就一会儿吧。 哎，没什么没什么。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好， 哎，好就得了， 真好， 跟人家学习学习。 哎，真格的。 哎，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他唱这段啊？ 啊，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啊，我也 不知道，你得问问呢。 啊，问问 啊，你问问， 给谁问呢？ 你问。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啊？ 你问我也学习学习呀、啊。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呢。 哎， 您抱着学习态度， 你问。 哎，我给您问问。 啊，问。 你等着我啊。 都累了啊？ 不客气。 热不热？ 不热呢。 说了半天，您唱这段 叫什么名字？ 我这段啊， 啊， 叫《八猫图》。 啊，对，对对对，八猫图嘛。 对对对， 对对。哎，对。行，太燥了，刚才轰着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哎哎哎，给你问了，你别溜啊。 这什么呢？ 这段啊叫八猫图。 八猫图 行吗？ 怎么叫八猫图呢？ 哎，怎么没问呢？ 问 呢。哎， 您这 我喝 这也没有问了。这个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 啊， 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哦，对对，你等着啊， 就是啊，八样上讲究的猫， 够八样吗？ 那个没问呢，再问问。 我说 啊， 你这够八样吗？ 当然够了。 哎，我就知道错不了。 人家说够八样。 怎么就够呢？ 那个你自个问去吧。 不，二位啊，离得那么远，溜走腿来了上这。 哎，真哥的够八样吗？ 当然够八样了。 啊， 好，我数数你听听。 对，给他数数。 戴帽虎皮，金钩挂玉瓶，鞭打绣球，靴里送炭，梨花玉狮子，乌云盖雪，正好八个花样吗？ 哎，整八样。 哦， 啊， 哎，干嘛非得八个猫啊？ 是啊， 因为这耗子太大了，一个猫吃不了。 不吃我呀。 如果你今天也有些疲倦，不如学我做猫。

我现在对我原来的父母还有个模糊不清的印象，父亲母亲的形象还能回忆起一点，但很模糊，究竟家里姓什么，哪里人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生日和乳名，生日是自己长大以后听家里大人说的，是农历十月十五酉时生人，所以我的乳名叫酉。北京人的习惯爱用儿化韵，前面加个小，后面加个儿，就叫小酉。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情况，我就知道这一些，再多一点我都记不起来了。我们再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妙手成幻》。 人练什么有什么？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那是啊。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对。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就能健康。 我没练这个。 您呢？ 我净练嘴了。 您能说呀？ 就能说相声。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怎么说四段啊？ 这是一种锻炼呢。 这也是锻炼。 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这算体育的一种。 这是口腔体操嘛。 就练这嘴呀、 啊。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是啊。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啊，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发笑。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是啊。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没听说过。就是逗乐。 是啊，这样好啊。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啊。您说这个乐呀， 乐嘛 啊，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哦，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啊、 身体健康， 有这么大好处。 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说什么？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一个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怎么样呢？ 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这我也听说过。 是吗？ 是这么意思。 中医学者也说过。 还说什么？ 说人这一乐呀， 嗯，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他这卖药糖的，哪儿这么一大套？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又说什么？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嗯， 愁一愁薄了头。 嗯， 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一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笑一笑，少一少啊， 少一少。您这讲法不对。 怎么？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十年少 啊， 就年轻十岁。 对呀、啊。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不，得年轻十岁。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咱这存款呢。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怎么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啊？ 那谁还敢听相声？ 怎么不敢听了？ 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今年五十。 五十岁啊。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四十了。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笑四回？ 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怎么？ 你再一笑没了。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小了， 本来不可能嘛。 嗯， 笑一笑少一少。 笑一笑少一少。 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 嗯、 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是吗？ 可以解疲代劳。 对喽。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是吗？ 这是多大的好处。 有好处。 所以人生啊